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，下半时段呢为您播出珍贵的老录音，著名作曲家戏曲音乐家陆松龄先生介绍张派名剧《望江亭》。好，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听京剧名家名段，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花脸名家赵志远先生演唱的连环套片段。赵志远先生曾经拜京剧艺术大师侯喜润先生、裘盛戎先生为师，深得老师的真传和喜爱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赵志远演唱的连环套。刚才您听到的是赵志远先生演唱的京剧连环套片段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82年的实况录音，谭元寿主演的《战太平》片段。《战 单太平说的是大将花云辅佐朱元璋的侄子朱文训驻守太平城，北汉陈友谅来袭，朱文训贪恋家眷，贻误战机，花云和朱文训同时被擒。陈友谅爱惜花云之将才，劝降未果，最后花云自刎而死，以全忠义。这是一出靠把老生的名剧，也是谭派老生的看家剧目。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1982年的这段实况录音。谭元寿饰演花云，马小曼饰演孙氏，赵安敏饰演告示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谭元寿、马小曼、赵安敏主演的京剧《战太平》片段。下面我们请您继续听《战太平》当中探英雄失势入罗网一段。这段呢，唱出了大将花云的英雄气概。虽然被擒，对军师刘伯温有所埋怨，但是那种大将之豪气，视死如归，还是非常有气概的。谭元寿先生是谭门第五代传人，传承家学，他的靠把老生戏是最有名的。担任这出戏伴奏的司鼓谭世秀，谭世秀先生也是谭门的一位重要人物，当年曾经为谭富英先生司鼓，由名琴师王鹤文先生担任操琴。谭世秀和王鹤文是谭元寿先生在80年代黄金时期的左膀右臂，为演出增色很多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个时候谭世秀先生已经60岁了，手底下还是那么的好，那么的冲，舞台节奏气氛被烘托得好极了。请听京剧《战太平》选场，谭元寿演花云，马小曼演孙氏。 上您听到的是谭元寿、马小曼主演的京剧《战太平》片段。听完了老生戏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荀派名剧《埋香幻》，由孙玉民演唱。 Thank you.